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2章，专属公聘。金色的梧桐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阴霾的天空下，一个少年低着头，沉默地站在巨大的梧桐树下，身体微微颤抖。为什么会这样？啪嗒一声，一杆猎枪从少年那无力垂下的手中滑落，掉在了被鲜血所浸润的草地之中。模糊的视线前方，是一名匍匐在地的中年男子，股股鲜血从男子的胸前流淌而出，浸染着男子那已无心跳的胸膛。 爸，你醒醒，求你了。 少年摇晃着走进男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血液黏腻的触感透过冰冷的草地传入少年的手心。他颤抖地抬起手，想要伸向前方的男子，然而指尖触及之处却忽然如一阵青烟般消散殆尽，伴随着骤然降临的黑暗，少年发现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褪色，而与此同时，阵阵窸窣的质问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充斥在少年的耳畔。 说，你继父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没有。 还说没有？现场只有你一个人在，不是你又是谁？ 我不知道。 少年捂着耳朵，将脑袋埋入膝盖之间，却阻挡不了涌入脑海的闲言碎语。 哦，那个叫江瑶的，就是个扫把星，他妈不知道在哪儿怀了他这个野种，被家里人赶了出去。不是有他后爹收留啊，他们母子根本就不可能活在这世上。 哎呦呦，可惜啊，他后爹那么好的人竟然被他给害死了。哎呀，这野种终究是野种啊。 住口，不要再说了。 少年大吼着，耳畔的碎语骤然变得一片安静。他慢慢抬起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母亲那张因恨意而扭曲的脸庞。 为什么死的那个人而不是你？ 冰冷的指尖附上了少年的脖子，指甲掐入皮肤的痛楚伴随着窒息感涌了上来。 妈，不要 少年奋力挣扎着，但脖子上那双手却越掐越紧。 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如果没有你的话。 少年的意识开始恍惚，挣扎也变得愈发无力。而就在濒临失去意识之时，那双掐着他脖子的手就忽然松了开来，窒息感也随之褪去。啪嗒啪嗒，温热的触感滴在少年的脸颊。少年喘息着睁开眼，却看见他母亲那双泪眼婆娑的眼眸。 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你就已经死了。 女人木然地站起身，扭曲过后的脸是一片死一般的空洞。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不，妈妈，不要离开我，不要抛下我不管。 少年哭喊着扑上前，但依旧阻止不了女人远去的身影。黑暗如迷雾一般从四面八方笼罩上来，将女人的身影彻底掩盖，而少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无力地跌倒在地。 如果你能记起当年的真相，他说不定就会原谅你，回到你的身边。 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又一次从黑暗中飘荡而来， 妈妈会原谅我。而要找回当年的记忆，他们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 我感觉到新的一个已经觉醒，而且你已经遇到了。 你到底是谁？ 哼，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去吧，去找到他们。作为帮助，我会给予你新的力量。 恍惚之中，少年只觉胸口似乎有一团烈火在阵阵波动，一时间蜂拥的杂音与画面如幻灯片般再次纷纷涌入他的脑海。逝去的友人，墓中的妖魔，幽冥的天空，还有某个总是一脸嘲讽的红发男子，在体内汹涌的能量的推波助澜下，断开的记忆纷纷聚集，少年的体型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为了他十年后的模样。而此时的他也终于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处境，以及在失去意识时最后看到的那双金银一瞳。 江瑶猛地睁开眼睛，在意识恢复那一刻，伴随而来的是周身如烈火灼烧般的刺痛。 好难受。 掺杂着隐约红光的暗紫妖气弥漫在江瑶的周身，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大感不妙的江瑶强压着心中的情感波动，在努力维持着神志清醒的同时，开始试着驱动着身体里的能量脉流，以平复胸口翻涌的能量海洋。扑通扑通，剧烈的心跳声充斥在耳畔。江瑶闭上眼，曾被寒冰湖水浇灌所带来的寒冰之气开始随着他所思所想流窜至身体的各个角落，而伴随着他胸口那一抹水蓝色的流光闪过，他感到体内那濒临失控的能量海洋似乎在一股温和气息的调和下渐渐趋于平缓。片刻之后，奔腾的能量巨浪终于在那股气息的带动下分化为一股股溪流，而环绕江瑶周身的纷乱妖气也在能量溪流的带动下逐渐纳入可控轨道，最终转变为他所熟悉的暗紫电光。江瑶重新睁开了眼睛，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完成这一切的他虽然已冷汗连连，但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轻盈了许多，体内的妖力脉络也变得顺畅不少，似乎先前那场狂暴的能量洗礼反而促进了他的修炼水平，使得他对妖力的掌控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一个等级。 这算是塞翁失马吗？不过还是好险。 江瑶深吸了一口气，心有余悸之余，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爬起身看向四周。 我这是在哪儿？ 阴冷潮湿的狭窄石室充斥着一股霉味儿。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一道眼熟的铁门矗立在他的面前。这是地牢。江瑶认出了这里正是曾关押过自己和陆星月的地方。与此同时，自己昏迷前的一幕幕开始浮现在脑海。陆星月，你竟然和思悠是一伙的。一想起那个阴阳眼的男人，江瑶的脸色顿时又沉了下来。他扶着张彤的脑袋，简单查看了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发现倒也没有受什么伤，只是怀中那抹水蓝色微光似乎依然淡淡闪烁着。江瑶伸手掏出了那颗晶莹的玄武珠，忽然发现那水蓝色的表面上竟然笼罩着一层隐约的淡黄色光芒，而随着这层淡黄光芒的逐渐消隐，被激发的水蓝色微光也慢慢淡下去，最终恢复平静。这黄色的光，我记得好像是……江瑶回想起自己在昏迷前似乎有暴走的预兆，再想到陆星月特意打到他怀里的那一拳，顿时便明白了什么，神色也有些复杂了起来。陆星月呀，陆星月，你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呢？江瑶摇了摇头，将玄武珠放回怀中，抬头看向边上唯一的那扇铁门。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比起纠结这些，如何能逃出这间牢房才是当下首先应该考虑的。去找到他们，作为帮助，我会给予你新的力量。新的力量吗？江瑶想起了先前在梦境中听见的那个神秘声音，虽然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对方所说的意思，但那个声音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即便再不可思议，江瑶也无法置之不理。江瑶犹豫了片刻，随即下定了决心。他小心地调动着体内的妖气，尝试着慢慢向手掌聚集。不一会儿，暗紫色的电光便覆盖上了江瑶的整只右手。只是在那电光中，似乎还隐约闪现着一丝丝奇异的红光，而在那些红光的牵引下，整只手上的妖气竟然开始急速扩张，并朝着江瑶的五指向前延伸，一道利爪虚影在江瑶眼前若隐若现。这是什么？江瑶大惊，但此时他忽然听见牢房外响起了一阵明显的脚步声，似乎正是冲着这座牢房而来。江瑶脸色一变，连忙驱散妖气，并顺着原地躺下，装作继续昏迷的样子。 哎，那小子醒了没？ 一个声音隔着牢门传了过来，似乎是这里巡查的守卫。 没呢，被思悠大人这么一动，昏迷个十天八天都有可能。话说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思悠大人竟然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要抓他。 你不知道啊，何止思悠大人要抓他，连阎王那边也盯着他呢。十年前那个命数已尽却活到现在的活死人就是他。 哎呦，这小子原来不一般呢。那如果吃了这个活死人的话，功力是不是就能大涨了？ 哎，想得美啊你，他可是思悠大人的专属贡品。思悠大人啊，这次要开新鬼门，带领咱们寨城 重回地下，肯定很费法力的，必须用这小子补补才行。我听说四幽大人的实验已经完成了，很快咱们就能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幽冥界了。 拿我当贡品，开新鬼门，重回地界。 听到两名守卫的对话，江瑶暗自心惊，然而更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话说回来，之前和这小子一起的那个阴阳眼活人好像是叫陆星月吧，他应该不是四幽大人的专属贡品吧。 守卫的声音充满了某种不怀好意。 哦，你说那个家伙，他被四幽大人利用完了后当然就没用了，不过你要想吃他的话就别想了，根本轮不到你。我听说那小子已经被马夫大人看上，拖进了地下刑场，现在这个时候估计早就已经被…… 哼。什么陆星月他？ 听闻此言，江瑶再也淡定不下去了。此时两名守卫的对话似乎也宣告了尾声，随着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牢房的大门应声开启。 好了好了，我们也别磨蹭了，自由大人命令我们把这个活死人带去祭坛，快动手吧。 两名守卫的脚步慢慢向江瑶靠拢，只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是，在黑暗的掩护下，一枚由妖气铸成的人形符咒从他们身后飘然而出，在无人的地牢走廊迅速探视一圈后，便径直飞回牢房，啪嗒一下贴到了一名守卫的脖子上。 啊，什么东西啊？ 守卫停下脚步，伸手扯下脖子上的符咒，然而还没等他搞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那符咒却突然飞向守卫的脸，牢牢盖上了守卫的眼睛。 啊，这是什么？你怎么了？ 另一名守卫也发现了同伴的困境，连忙上前想要帮忙扯下符咒，手忙脚乱之下，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那名原本应躺倒在地昏迷不醒的男人，此时已悄然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哼， 既然知道我不是一般人，那么就应该更加小心才是。低沉的轻语回荡在两名守卫的耳畔，只是当他们察觉有意识，却为时已晚。 你们刚才说，那个叫陆星月的男人被扔进了地下刑场。 江瑶伏在守卫耳边冷冷地说着，暗紫色的不祥电光沿着江瑶的双手爬上两名守卫的脖颈，凛冽的寒意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弥漫至守卫全身，将他们的动作牢牢封锁。 说，那个刑场究竟在哪儿？